彩，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一首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野望》。西山白雪三成树，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诸地阁，天涯涕泪一身遥。惟将迟暮共多病，未有捐哀达圣朝。跨马出郊识极目，不堪人世日萧条。公元759年前后，为躲避安史之乱，诗人杜甫携家带口从甘肃陇右地区辗转来到成都。第二年春天，在节度使严武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郊外的浣花溪旁修建了一间草堂，作为全家的安居之所，这便是今天著名的杜甫草堂。在草堂竣工后，流落多年的杜甫总算过上了一段短暂的安宁生活。本诗正是诗人在生活安定之后，回想起国家战乱未平，有感而发的作品。诗中写道：西山的白雪皑皑，护卫着蜀中的三座军事重镇，南浦边的清江上横跨着著名的万里桥，四海之内战乱不断，导致兄弟失散，我孤身一人远在天涯，不禁涕泪连连。迟暮之年，只有一身疾病与我相伴，却未能立下丝毫功绩来报答圣明的朝廷。骑马来到郊外，忍不住极目远眺，世事日益萧条，令人生出无限悲伤惆怅。在这首诗中，杜甫特意提到了成都郊外清江上的万里桥。关于这座桥的名字的由来，相传在后汉三国年间，蜀汉丞相诸葛亮曾在桥头设宴，为出使东吴的费祎饯行。费祎在启程前发出感叹：万里之行始于此桥，万里桥因此得名。关于万里桥修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秦国。相传此桥是秦国的蜀郡太守李冰所修。李冰父子治理蜀中多年，都江堰就是他们修建的最为出名的水利工程。由于万里桥身处成都南边的锦江之上，在老成都人的口中，这里也被称作是南门大桥。由于这里是古成都水路交通的一个重要起点站，因此它也被认为是成都的一个地标性建筑。 在历代文人留下的诗篇中，有很多对万里桥的描写，而历朝历代为确保水路交通顺畅，也曾对万里桥进行过多次维修。清代光绪年间曾对万里桥进行过一次整修和扩建，将桥梁改为五孔石拱桥，桥身全长85米，宽15米，在当时称得起是一座大型桥梁了。改革开放以后，原先的万里桥逐渐无法适应现代交通的发展规模，为了改善道路状况，也为了防洪的需要，在上世纪90年代，成都市政府拆除了万里桥，并在原址修建了一座桥面加宽了1倍的现代桥梁，桥上另修有高架路，方便车辆通行。至于原先的万里桥也并没有完全遭到废弃，政府将这座桥的桥墩拆除，沿锦江北上，移到了青羊宫南面的望仙桥处进行了仿建。这座仿建的桥沿用了清代流传下的五孔石拱桥结构，使后人仍然能看到这座曾经承担起成都水路交通重任的古桥的风采。对于诗人杜甫而言，在成都生活的几年是他在饱受战乱之苦后度过的难得的安定时光。就本诗而言，尽管仍然包含着诗人一贯的愁苦情绪，但是整体风格多少带有一些轻松明快的成分，不妨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西山白雪三成树，南浦清江万里桥，海内风尘朱棣阁，天涯涕泪一身摇，惟将迟暮共多病，未有捐哀达圣朝，跨马出郊识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李健，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流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 卖掉，啥子啥子借你一对大脚，才一溜山道再把我们送好。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是冯巩吧？ 没错。 哎呦，老在电视里看到您， 是吗？ 今天看见活的了。 他这买螃蟹呢，这还。 您比电视里可年轻多了。 还年轻呢。 您今年有35？ 嗯。 啊， 35可没有喽，岁数不饶人呐。 您今年 28喽。 真的开玩笑，您属什么？ 我属鼠。 你是耗子， 鼠耗子。 那我见了你也高兴啊。 怎么的？ 我们部队正逮耗子呢。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您能帮忙啊。 帮你什么忙呢？ 您是演员 啊， 全国各地哪儿不走啊？ 是吗？ 哪儿不转呢？ 对对， 您又是鼠耗子的 啊， 肯定知道全国哪儿的耗子多。哎， 我不知道啊。 您还是没上心。其实耗子的规律挺好掌握的。 是吗？ 你看耗子吧，爱磨牙，这个爱刻箱子，所以说耗子经常出没的地方老有那么一种声音。 什么声音？ 就是那个，哎呀，那声音还不好形容。您吃过甘蔗没有？ 吃过。 您吃甘蔗什么声？ 就是咯吱咯吱。 哎，耗子就这声。 我是那耗子是吧？我 不是，我不是那，我这个人不会说话，我这个嘴我没表达清楚，您千万别生气。我怎么能说您是耗子呢？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呀，您要真是耗子该多好啊。 就是。你是哪个部队的？ 二连的。 你们连长就教你这么说话呀？ 太没礼貌了。 去回去告诉你们的连长，让他今天夜里12:30跑步到我的住处。 您住在哪儿？ 我就住在后边仓库。 仓库 啊， 那耗子多吧？ 你这人有病是怎么着？ 您算说对了，我让这耗子挤得的我现在都神经了。 这怎么回事啊？ 我们部队 啊现在正在进行灭鼠评比。 上面说了， 嗯， 哪个连队灭鼠最多，就奖给哪个连队一面大锦旗。 哎，这是个荣誉啊！ 各连这就比着上报灭鼠计划了。你报100，我们连就得报200；你报200，我报300；你报300，我报1000；你报1000，我报5000。 你们连报多少？ 14万。 哎，14万呢？ 后来又降到6000。 你们可有点瞎报了。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呢，上级又做了个补充规定。 什么规定？ 说是每消灭一只老鼠，必须得上交一根老鼠尾巴，以作凭证。 哦，也防止弄虚作假。 你这合着我们到时就得上交6000根尾巴呀？ 那当然了。 你说您可不知道，我们那会儿啊，年年捕鼠灭鼠，方圆这几十里地根本找不着耗子。6000根尾巴，你说我哪儿弄去？ 这你就得请教我了。 哦，您有主意， 这里有个绝招， 您快说说。 你们要想一下弄到6000根尾巴 啊， 首先得一下逮着6000只耗子。这个办法怎么样？ 您就别给我们捣乱了。哎，我们全连都出动了，去逮耗子 啊， 分兵把口。 嗯， 分兵把口，潜伏了7天7夜， 逮了多少？ 连耗子毛都没见着， 就没耗子。你逮它干嘛呀？ 要说呢，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第8天早晨， 怎么着？ 怎么那么巧？ 嗯， 有两只从外地到我们这儿旅游结婚的耗子，让我给逮着了。 你说这耗子也是，你说你旅什么游，还不如在洞里摆两桌呢， 给我高兴的， 是不是？ 我这手攥着耗子， 啊， 这手捋着他那可爱的小尾巴， 哎呦呵， 哎呀，我高兴的，抄起剪子来，同志们。我现在开始正式的剪彩。 这还剪彩呢？ 不是，把尾巴剪下来，把耗子一放，捧着这两根尾巴，我激动的热泪盈眶。 你等会儿， 真是 啊！你剪完了尾巴，那耗子怎么着了？ 我放了，捧着这尾巴。 你放了你？ 啊！ 你们不是灭鼠吗？ 啊，灭鼠。 那怎么放了？ 人家把尾巴都献出来了，人对咱够意思。再说人是新婚，咱不能办那缺德事儿。 你够可以的，你。 做俩耗子高兴了，唱着歌就跑了， 还唱歌呢。 两只老鼠，两只老鼠，跑得快，跑得快。嗯， 哎， 你怎么没有尾巴？ 哎，我是没有尾巴，你也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俩耗子精 就这么费劲巴力，也没弄几根耗子尾巴。于是大伙写信纷纷向家里要赞助。 赞助？ 赞助。我们司务长负责统计 啊， 那天他公布数字了吗？ 怎么公布的？ 四本战士张二旺的父母赞助山东尾巴4根，刘长喜的未婚妻赞助大连尾巴2根。 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我 五班战士李中国从四川赞助嫂子的尾巴1根，五班副黄红赞助丈母娘的尾巴1根。 你把那耗子俩字加上好不好？ 六班战士顾阿猫的姐夫， 嗯， 从上海赞助耗子尾巴6根。括弧， 嗯， 有1根没剪儿。有1根没根儿，怀疑是1根多长的2根儿。 你别念了，你合着你们就这么凑尾巴啊？最可气的是搅完了尾巴，把耗子还给放了，这个影响多坏呀。 那凑不齐，那您说怎么办呢？ 你们完全可以买2筐萝卜，把萝卜根切下来依然，哎，那就是耗子尾巴吗？是不是啊？办法多好。 不行。 嗯， 让人给认出来了。 他还真干过。他 就这么东拼西凑啊，才凑了134根尾巴， 差远了。 所以我着急啊。 嗯， 就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连的老母猪把我给救了。 老母猪 一窝下了12个小猪崽啊。 啊， 我当时眼睛一亮，哎呀，这就是12根尾巴呀。 还要搁猪尾巴呀？ 不是，我当时就想啊， 你 这猪能下崽儿，难道耗子就不能下崽儿吗？ 哦， 这耗子要下起崽儿来比猪可快多了。人家耗子那什么生活节奏， 嗯， 早晨起来还新婚夫妇呢，到了晚上就四世同堂了。 那你就养耗子吧。 对，养耗子。 您说在哪儿养合适？ 你说的， 在你们家怎么样？ 还可以，把耗子就到我那儿住去。 那您住哪儿？ 我就钻洞了，是不是？ 啊， 像话吗？你们连有的是房子，你随便养。 不行，我们连的房子 啊， 还得住人呢。 哦，那我们家那房子就不住人了。 不是，我就说在我们连要是养耗子，会让人发现了不好。 哦，你还知道不好啊？ 啊， 你这么做本身就是。 不是， 你别一激了，我不给你扣帽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以为你是在欺骗别人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欺骗你自己的良心。我这话可能重一点，你这么做，你对得起你的良心吗？你对得起你的父母吗？你对得起你的亲人吗？你对得起你这么亮的皮鞋吗？你是到了海边了，你潮乎乎的你。 这能怨我吗？ 不怨你，怨谁呀？这馊点子都是你出的。 6000根耗子尾巴，那不是我到团里上报的呀？ 谁报的？ 那是团长报的，有我什么事儿啊？ 那这么说就赖这个团长了。 可这事儿怎么能怨团长呢？ 这不你说的吗？ 谁让我们是先进典型的？谁让上级老这么器重我们的？谁让我们老生第一的？你到我们连队荣誉室看看去，光锦旗就是70多面，读书比赛第一，射击比赛第一，篮球比赛第一，歌咏比赛第一，就连玩牌拱猪都是第一。你看看那卫生评比第一，那面锦旗那是怎么得的？ 怎么得的？ 检查团没来的前三天，没来的前三天把厕所就封上了。那三天大家不敢吃不敢喝，坚持着不上厕所，最后都憋成什么样了，一个个的脸色那真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回灭鼠评比，上级又对我们寄予希望寄予重视，6000根衣服，这周围哪有耗子，非让我们得6000，这对大伙儿真着急，不是假着急，都急得恨不得自个儿能变个一个耗子。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真的变成一只耗子了，我一咕噜爬起来，我说弟兄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呀，我长尾巴了，赶紧剪彩。哦，不能剪，是班长的大腿。 我说兄弟，不，你冷静一点，你不要老想这个耗子好不好？你应该超脱一点，走，一会儿我请客，咱们俩吃海虹去，怎么样？ 那我谢谢您，您要是真是帮助我呀，您就答应在你们家养耗子。 你又来了是吧？ 真的，因为在您家养耗子有条件，您是住在仓库里头，您住仓库跟耗子朝夕相处，您又是属耗子的，有感情。 你别说了， 不是您听我说，您帮我养了耗子， 你给我住口！从刚才你就耗子，你没完了是吧？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提耗子俩字，我就跟你急，你不许提耗子。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说的什么？ 不许提耗子。 再重复一遍。 不许提耗子。 嗯，讲吧。 凤凰同志 啊， 能上你们家养老鼠吗？ 可以。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咱们的这个节目呀，感觉有点忙。前几天做了一场扶正驱邪，大家抢名额，把人紧张的要命。那活动过完以后呢，又要发书，哎，又是紧张的两天。郭老师呀，总是在不断的给咱们制造惊喜，给咱们谋福利，是吧？现在书也发完了，那领到书的朋友呢，咱们在家安安稳稳的等着就行了。3到5天的时间，快递小哥啊就会把书送到咱们的手中。别忘了准备好15块钱零钱，免得到时候下去啊临时找不开，给您添麻烦。好的，通报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400-960-8378。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找到郭老师。好的，下面咱们有请郭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嗯，这些日子呢是有点太紧张了。咱们领的书呢，哎，已经发出去了。收到书呢还需要3-5天的时间。等呢大家收到书以后呢，我呢再给咱们讲讲病啊，怎么呢利用书里的方子，怎么配合呢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哎，现在讲的话呢，很多人手里没书，对吧？就不太呢好讲。所以这几天呢，我给大家讲点呢轻松的话题。咱们讲这个中医啊，最核心的东西呢是什么呢？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就是元气。我呢在节目里强调最多的也就是元气，是吧？咱们平时听说的很多称呼啊，你比如说中气也好啊，元气也罢，真气也好，还元阳真元等等，各种各样的称呼其实都是气的不同的叫法，其实意思呢是一样的，就是指呢人赖以生存的这一股气。咱们的节目里面呢把它叫做元气，哎，只是呢我个人的一个习惯。因为咱们老说气血，气血，气血实际上呢是人体最大的阴阳之分，哎，气呢是阳，血呢为阴，所以呢也有很多大夫呢习惯把它叫做阳气，哎，阳气，阳气，阳间之气。你有这口气，人活一口气嘛，是吧？你有了这口气呢就能活着啊，在阳间就能活着。这口气要是没有了呢，那只能到阴间去了，人呢就没了，是吧？所有的生老病死呢，一切现象那都是因为这一口气。元气旺啊，人就健康；元气衰，人呢就生病；元气没了，人也就死了。我说这话呀，有些善于动脑筋的人呢可能就会想到一些现象，就不赞同我说的话。这是什么现象呢？就是有一些身体非常强健的，哎，身体非常好的人，就忽然一下子呢就得了什么疾病就没了，或者一辈子身体呢都非常好，哎，却没有呢活很大的岁数，是吧？前面呢50-60年代，哎，身体呢都特别好，到了60来岁的时候呢，忽然这一个疾病人就死了。像这样的人，他究竟是元气多呢还是少呢？郭老师好像说的不对了，是吧？你说他多吧，他可短命，你说他少吧，他平时身体呢还特别好，这不是很矛盾吗？那我跟你讲啊，这个不矛盾。那些平时呢看上去身体特别好但是早死夭折的人呢，他们呢是有原因的，是肝不好。我呢举个例子说两个人啊，咱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个人呢大家都知道，哎，可以说呢在中国妇孺皆知，一个是谁？是武松，一个呢是鲁智深。这俩人身体呢都特别棒，身体好，但是武松活了80岁，鲁智深呢40来岁就死了。那他俩有什么区别呢？咱们先来研究一下呢这俩人的体力究竟呢谁比谁强。武松展现他的武功啊，力气 最辉煌的情节是什么呢？哎，咱们都很熟悉，就是武松打虎，是吧？几乎呢是赤手空拳，开始呢还有根棍子，后来这个棍子呢也打折了啊，就用两只拳头生生的就打死了一只壮年的老虎啊，吊睛白额大虫，是吧？但是打完这株老虎之后呢，他也很累啊，体力呢几乎就消耗光了。鲁智深他最牛的事情呢，他干过什么呢？是倒拔垂杨柳啊，活生生的长得非常茂盛，而且还不是一棵很小的柳树，硬被他呢硬生生的从地里给拔出来了。咱们比较一下这两件事，如果单纯比力气的话呢，打死老虎和拔出柳树哪一个需要的力气更大一些呢？我觉着呀，拔出柳树那更难一点，是吧？元气越足力气越大，从这一点上来说，似乎鲁智深他更强一些。哎，鲁智深的元气呢更多一些，是吧？可是为什么鲁智深的寿命可那么短呢？咱们再比较一下他们两人的性格，那你就会发现武松这个人其实是很聪明的，不像鲁智深那么一味的鲁莽。我们研究一下呢这个武松的所作所为，是吧？他的哥哥武大郎被这个潘金莲呀，还有西门庆啊，还有王婆呢给合谋害死了。当时武松呢他出差了，是吧？县令呢派他呢出门到外地给做事儿去了，一去就是好几个月。就在这期间呢，这潘金莲啊和这个西门庆就在王婆的撮合之下勾搭成奸，被武大郎知道以后呢就合谋呢被害死了。两个月之后武松回来了，并且呢从那个卖梨的小孩啊叫什么来着，运哥，是吧？哎，运哥告诉他，你哥哥呢是被害死的。这个时候武松是怎么做的呢？他并不是呢提起刀他就去杀人，而是呢先去告状，到县太爷那儿呢去告状，而且他告状之间呢先收集了证据，哎，找到了当时呢火化武大郎的那个物件，就是古时候负责丧事的人。哎，找到他以后呢，得到了哥哥的一块发黑的骨头，就作为一个证据，证明武大郎是被毒死的。找到了证据呢，才去告状。可是县衙门里的人呢，都收了西门庆的贿赂，就不管这个事情。武松呢，这才呢，决定，自己来解决。而且解决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很冲动的就直接杀人，而是怎么来着呢？邀请了街坊邻居，哎，请了五六个人呢来做证据，把这个王婆和这个潘金莲给抓来了，就逼问出了呢他们杀害武大郎的经过，就拿到了口供，这才呢动手杀了他们，然后再去抓西门庆。最后呢全杀完以后，他干了什么呢？带上人头，带上所有的证据，他去自首了。那你仔细研究一下他这个过程，那你就会发现武松这个事情呢处理得非常的理智，非常的聪明啊。虽然呢是快意恩仇啊，虽然这些人一定要杀，仇呢一定要报，但是他是很有计划的，把自己的法律责任他降到了最低。虽然他杀了那么多人，最后只得了个什么罪呢？充军发配，哎，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就说呀，他在极度愤怒的时候呢并没有丧失理智，一直呢是很冷静的呢在做这些事情。但是鲁智深呢，哎，你看看他是怎么做事的，行侠仗义啊。一个小姑娘啊，叫什么叫金翠莲，是吧？被这个郑屠户呢给欺负了。如果他纯粹就是为了帮助金翠莲啊，光是为了他逃走的话呢，本来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哎，当时呢他在当地那是很有名的，是很有地位的，对不对？他是一个提辖，是当官的，完全可以不动用武力呢去解决这个事儿。 如果他呢去跟这个郑屠户商量的话呢，让他放了金翠莲，哎，郑屠呢多半呢会给他面子，哎，和平来解决这个事儿。但是他怎么做的呢？上去就是拔拳就打，丝毫不顾及后果，把人给打死了，自己呢只能卷着铺盖卷呢，哎，逃跑，后来出了家，这更是率性而为，一点呢都不知道收敛，一点委屈一点拘束呢他都受不了，喝醉了呢还闹事儿啊，把庙里的和尚也都打了啊，亭子都打倒了，连门口的金刚呢都打碎了，整个呢一直肠子，一点呢都不会隐忍，不会拐弯。那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种性格呢其实就是一种病态，说什么呢？肝不好，肝气抒发的太过了。你看咱们中医就是这么神奇，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现象呢都是元气的表现，都跟五脏呢有关系。原来咱们就强调过呀，中医的五脏六腑跟西医的脏器呢有着根本的不同啊，说的就不是一回事儿。你比方说咱们说这个肝，中医说的肝呢并不是西医解剖上哎那个肝，医学院里呢是个上解剖课呢，老师就把一个尸体割开，指的那个紫红色的三片的那个东西就告诉大家，这就是肝。咱中医说的肝呢不是这个，是什么呢？中医的肝呢指的是人体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消耗元气，供应人体需要，供应人体能量的这么一种功能。哎，有点类似于西医说的呢消耗热量，供应人体能量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那些呢减肥指导老师呢说你跑步多少米，消耗多少卡路里的这个热量等等的，哎，在中医说来呢这就是肝的功能。哎，当然中医里面肝的功能还不止这些啊，这只是呢其中的一部分，把元气转化成力气，这是肝的一部分功能。那武松和鲁智深都非常有力气，就说呀他们的肝这一部分功能呢非常的强大。但是肝呢还有别的功能，这在五行上呢肝属木，哎，木的特点是什么呢？木曰曲直，大家注意一下这四个字啊，木曰曲直，就是说咱们老祖先呢他总结出来的五行的特征，五行各自它有各自的脾气。其实这一部分内容呢关于五行呢，哎，我早有心呢想讲给大家听，但是一直不知道呢该怎么才能把它讲好，因为它太抽象了，实在不容易呢讲的大伙儿呢明明白白。今儿呢咱们说到这儿了啊，就大概呢给大家唠一唠五行的特征呢。是这样的，土元驾色，木曰曲直，火曰焰上，金曰从革，水曰润下啊。这些话啊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容易理解，我当年呢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真是痛苦的要命，什么叫曲直，什么叫从革，约呀约呀约些什么鬼东西，简直是脑袋都要大了。但是这些东西呀你一旦给弄懂了，哎，都不用真的全懂啊，只知道一些皮毛，照着你去做，你就真的可以百病不生了。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逐渐的把这些东西给大家讲一讲，我呢尽量讲的生动一些，容易懂一些，大家呢也别嫌枯燥啊，就耐着性子听懂多少咱就算多少。今天呢咱们把木曰曲直来说一说，曰就是把一个日子，就是太阳的阳的那个日啊，扁一点来写，就是子曰诗云，就那个曰，曲就是弯曲的曲，直就是笔直的直，直线的直。这句话是说呀，木的特征是弯曲，也能伸直，有弹性。记住，人身体上面呢，所有有弹性的东西呢，能屈伸的，哎，这样的东西都是归肝管的。五行的特征是这样的，土元驾色， 木曰曲直，火曰焰上，金曰从革，水曰润下。这些话呀，别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容易理解，我当年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那真是痛苦的要命。什么叫曲直啊？什么叫从革？约呀约呀，约些什么鬼东西，简直是脑袋都要大了。但是这些东西呀，你一旦弄懂了，哎，都不用真的全懂了，只知道一些皮毛的话，照着去做，那你真的可以百病不生了。以后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逐渐的把这些东西呢给大家讲一讲，我呢尽量讲的生动一些，容易懂一些，您呢也别闲得枯燥啊，就耐着性子，咱能听懂多少算多少。今天呢，咱们先把这个木曰曲直给大家说一说。曰就是把一个日子，就是太阳的阳的那一边，这个日啊贬一点来写，哎，就是子曰诗云那个曰。曲就是弯曲的曲，直就是笔直直线那个直。这句话是说呀，木的特征是能弯曲也能伸直，是有弹性。大家记住啊，人身体上面所有有弹性的东西，能屈能伸的东西呢，都是归肝管理的。那么哪些东西是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呢？咱们有句老话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是吧？这是说的性格，哎，这也是肝管的。肝气很充足很顺畅的人，他一定能够很好的来克制自己的脾气，调整自己的心情，使自己呢始终保持着理智，保持头脑的清醒。很显然啊，武松人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肝气呢很充足很顺畅。中医里面有个术语叫什么，叫疏泄调达。所以你看他心里有事呢，第一他不憋着，该报仇他就报仇，该杀人他就杀人。他这个性格呢，不光体现在这个杀西门庆这件事情上，包括后面的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是吧？快意恩仇是酣畅淋漓，非常的痛快，这是他直的一面。但是他又不蛮干，不硬来，还是谋定而后动，报仇呢也要等到最好的时机，对吧？到最后呢，梁山好汉征方腊，功成身退，武松留在了六合寺呢出家，看破了红尘，后半辈子呢静修去了。这是他屈的一面。哎，木曰曲直，武松屈和直都有了。他本来呢就很充足的元气，用得很节约很舒畅，所以他就能够呢用很长的时间，到了80岁是寿终正寝。现在人们呢活80岁呢好像不算什么高寿了，咱们中国呢平均寿命是73岁，是吧？但是在宋代这平均寿命才50多，那时候活到80岁那是绝对的长寿之人了。而这个鲁智深呢，他的脾气呢是火爆霹雳的性格，受不得一点点委屈，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立马就发作出来，一点呢都不能藏着掖着。你就说他这个肝呀、是有缺陷的，木曰曲直，他只会直他不会曲，肝气一个劲儿的往外挥发，毫无节制的去用去浪费去糟蹋。本来他的元气呢跟武松啊，你说谁多谁少谁说不准，是吧？可能还是他更多一些，但是由于他不懂得节制，用得太过分了太多了，所以最后呢他40来岁是无疾而终了。在征方腊回来的路上呢给圆寂了，他是和尚嘛，是吧？和尚死了叫圆寂，实际上啊他对于自己元气的挥霍就像一个败家子儿。本来呢父母给他的先天之气是非常丰富的非常多的，是吧？后天之本的脾呢也是非常强大的，是能吃能喝，哎，他赚的也多存款也多，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对吧？但是他花的太多了，入不敷出，最后还是早早的就死了。 其实类似这种情况呢，就是身体非常好，脾气是风风火火直肠子，最后短命的这种情况，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我有一个发小就是这样，他比我呢大2岁，身体素质呢一直好。这4年前啊，他多大呀？我今年呢52、53，他呢4年前是吧，我呢才47、48，他比我大2岁是吧，哎，也就是呢50岁那个样子。他家盖房子，农村买的这个砖瓦盖房是吧，拉了一车砖，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跟人家卸车的人就吵起来了。这吵了几句呢，哎，他一生气，不用人家的了，那一股劲儿一上来呢，啊，老子自己卸啊，像那种大解放车满满的一车斗子砖对吧，他呢一个人一个下午自己卸完了。当天晚上心梗发作了，送医院呢没抢救过来，人就这么走了，人累死了是吧，实际上就是元气消耗的太多了，消耗光了呢人就要死。木曰屈直，哎，这一类的人呢，光会直是不会屈，他就容易出问题。还有一些不会直只会屈的人，有什么事儿呀，他就在心里憋着，一辈子活的是憋憋屈屈的，他身体也好不了。这种人也非常的多。这前一阵子呢，有个朋友就请我呢去看一个病人，什么病啊？肿瘤，已经晚期了。这人呢才50来岁，从小呢就长得比较瘦弱，总挨欺负。后来呢上班了，在单位工作呢也不顺心。他这个人老实呀，有点呢人善被人欺的就那么点意思，反正就是很多负面的情绪吧，长期呢就压抑在心中，这个肝郁就气滞了，慢慢的一些寒湿邪气呢就积累起来了，就堆积起来了，堵塞了经络。那你想想，本来这个气血呢在身体里头是运行对吧，你的经络呢如果堵了，气血呢去哪儿呀，气血就没办法去了是不是，没有地方可去呢，它就会积聚在一个地方，哎，就往这一个地方跑，别的地方经络堵塞的地方就越来越虚，越虚就越冲不开堵塞那些经络，所以全身的营养气血全都跑到这儿呢，长成肿瘤了，别的地方都虚死了。你看那些肿瘤的患者，没有一个是白白胖胖走的，最后全都是瘦得不成样子。最后这个患者我也没办法，放弃了治疗，因为太晚了。我去看他之后呢，也就7、8天，人就去世了。所以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木曰屈直呢，听起来好像挺玄，挺不容易理解，但是这可是咱们性命攸关的大事。刚才说的仅仅是人的性格是吧，光屈不行，光直也不行。还有呢，咱们的筋，为什么肝主筋呢，就是因为木曰屈直这么一个特性。咱们的筋你想想看，它是不是呢要有弹性，它要伸缩是不是，咱们的胳膊为什么能抬起来，这就是筋在收缩，才能呢拉动它抬起来是不是，为什么咱们能迈开腿走路，能张开嘴吃饭，这都是筋它拉动的，筋要收缩要舒张，哎，这也是木曰屈直的表现。还有咱们的血管，咱们量血压，为什么它有一个高压还有一个低压，就是因为血管呢它是有弹性的，心脏一收缩的时候呢，它就把大量的血呢就喷出来，就进入到了血管，血管呢就感受到了这个压力以后呢，这血管壁呢就舒张一点，心脏舒张的时候呢，大量的血呢又进入到心房，进入到心室里面去，血管呢怎么样要收缩一点，它的这个弹性呢就保证了你的血压正常。那如果说你血管壁的弹性不好了，这个功能给减弱了，那你血压肯定就不正常了是吧，不是高那就是低，哎，具体高呢还是低，那要看你的血管是不是狭窄，你的心脏是不是有力气，很多因素的影响呢，但是只要它呢这个血管弹性不好，血压就一定不会正常。 所以啊，你看中医治疗心脏病、治疗高血压，为什么都要疏肝理气呢？就是要调理肝的功能，恢复它本来这个募约曲直的特性。前几天呢，我记得呢，还给大家讲过一件事儿，说呢，一位老大哥啊，60-70岁了，用了咱们扶正祛邪1+1啊，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呢，他的本身的问题就是高血压嘛，心脏有时候也不舒服，稍微还有点心慌呀，心悸呀，怕这个动静，但是都不是很严重，夜里呢比较容易起夜，这前列腺呢也有点毛病，对吧？用了咱们扶正祛邪1+1呢，他用的是荣杞参枣方加了一个高血压方，就是市局方。这两个方子呢组合在一块儿，用了一个月以后呢，夜里的起夜给少了，尿尿呢给顺畅了，血压这个开始呢减这个降压药了，心脏呢不舒服的感觉呢也没了，感觉呢浑身是有劲儿，每天心情还特别好，而且呢还开始想老伴儿了。50来岁的时候呢，就跟老伴呢，分床睡啊，不想这事儿了。哪知道的，到了60-70，对吧？还来了这毛病啊！他就问我，是不是补了肾的原因呢？其实呀，用了荣杞方加上市局方这俩方以后呢，有这个表现的人呢很多，可以说呀，不是年龄太大的男同志还都有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效果呢，它不是补肾的原因，它是疏肝的原因。还有一些人呢，用了这俩方之后呢，疏肝以后胃病好了，原来是胃动力不足，总是呢不爱消化，这个毛病好了。募约曲直，只要是能伸能缩有弹性的这些个特征呢，那都是肝管的，那么把肝呢舒畅了，是不是呢就有效果了。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我要提醒大伙儿呢要注意了啊，有一些病就好像鲁智深那样的啊，咱们根本意识不到，是吧？包括别人呢都会觉着，你看这个人呢心直口快，特别好交往，是挺可爱的。或者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患者啊，他这个脾气邻居呀同事呀都是交口称赞的，说这么一个老好人啊。其实呀，两种脾气都是病态，肝气抒发的状态那是不正常的。如果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一定要注意了啊！要用点荣杞参枣方，用上咱们的砭针，把元气呢补一补，把经络呢梳理一下，咱们小心无大错，对不对？同时呢，可以吃一些呢能够疏肝理气的食疗方，比方说喝点呢3七花茶，对不对？经常吃点藕，平时穿衣服呢注意宽松一点，脾气急的人呢遇事呢放慢一点，对吧？心里爱装事儿的人呢，可以找朋友呢倾诉一下，适当的呢也发发火，那是有好处的。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龙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宗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

也是在这个当下季节中间要注意的一个疾病。什么疾病呢？冠心病。冠心病顾名而思义，就是指的我们人体心脏上面的冠状动脉出现的一个疾病。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冠状动脉的走样硬化。这个在现在的中老年人中间呢，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可以说中老年人中间所出现的冠心病占了整个冠心病人的1/3以上，60%-70%都是40岁以后，或者说年纪更大的中年到老年的朋友。但是这个冠心病的话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怎么叫不同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他一直到了心源性猝死的时候。怎么叫心源性猝死？就是有些人他突然一下，比如现在经常有些在一些平面媒体，在一些报章杂志，在一些口头传说这些都出现某某人，哎呦，因为很高兴过生日儿孙满堂敬酒敬菜，最后又喝又吃，怎么吃到后来突然感觉到中间难受了，头上出汗了，脸色变白了，然后发现不对了，昏迷了，送医院，就是什么急性心肌梗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人过度高兴的时候的话，中医有一句话叫喜伤心，其实过度的这种高兴和兴奋，再加上过度的吃得多喝得多，血管扩张，哦，胃肠的里边充满了食物，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内脏的倒血现象。本来应该有一部分血到冠状动脉去营养你的心肌的，这时候都跑到其他地点去了，跑到胃上肠上去了，跑到周围去了，哦，最后出现一个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冠状动脉急性缺血，那些动脉走样硬化出现了，或者掉下来了，堵死了，心梗了，或者出现了那种持续性的痉挛性收缩，哦，最后继发了一些心肌的坏死，这种就麻烦了。还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不是因为饱餐，不是因为饮酒，不是因为过度兴奋，他可能就是因为蹬东。蹬东是一种客观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上厕所。因为年纪大了，有些人他排便呢不太好，哎，用劲儿，使劲儿在那憋，在那震，脸都震红了，最后那点大便是解出了，人呢就一下就倒下去了，就倒在那个厕所卫生间里边了。当家里人说你怎么还没解完，进去找的时候一看都不行了，脸色惨白，神志昏迷，甚至于大小便失禁，最后送医院。就是什么？因为用力过度导致心肌急性缺血，心肌的梗死，血管呢堵了，哦，最后出现，这叫心源性猝死，来得非常之快。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要注意了，有了冠心病已经确诊的朋友应该随时在身边带上急救盒。这个东西我就不细讲了，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可以含到舌下的，可以喷喷嗓子的，哎，等等，中药西药都有。而更主要要强调一点，就是要对有些没有这种临床症状冠心病的人要给予高度的重视。这种病我们叫做无症状性冠心病，它也同样的可以引起心源性猝死。就像我刚才说了一些情况，有些人他平时不知道他自己有冠心病，所以到了后来突然出现了猝死，才反过来证实了。这种现代医学称之为叫隐性冠心病，而且尤其是在老年朋友和中年朋友中间，这类的情况比较多。他有了冠心病但自己不知道，没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时表现为症状很轻微。冠心病的症状主要有什么呢？主要就是一个典型的心绞痛。你像有些朋友他得了冠心病以后，在激动的时候，在饱食的时候，就吃得太多的时候，在用劲儿的时候，在兴奋的时候，在焦虑的时候，总而精神因素或者体能因素等等这些出现变化的时候，它会出现一种典型的胸前的压榨性疼痛，一般在左侧的胸前。当然也有变异性的，变异性的有人说过感觉到喉头发紧难受啊，它可能 影响到是心脏的部位不一样，有的人感觉到肩头不对，感觉到左侧的后背不对，其实这些这种压榨感、紧迫感、不实感，多数都是冠心病出现的这种缺血心绞痛。怎么叫心绞痛呢？就是管他那个心脏那一部分的那个冠状动脉出现了缺血，出现了痉挛，就是抽筋的事儿，血流不过去的事儿，它引起的一些反射性疼痛。所以这种情况啊，往往他有症状，他自己好觉诊，觉得哎，我有点不对了。你看，他可能走都是拄着肚，因为寒风一吹，他觉得胸闷难受憋，胸前像压了个大石头，他赶快就会停下来，哎，赶快可能含一点速效救心丸呢、啊，是不是啊？或者来一个其他的什么硝酸甘油啊，都可能。这种什么呢？他知道自己有冠心病，他还好点。这种无症状呢，他这些症状就表现得很轻微。而且有时候你去做心电图的，比如现在在北京啊，在我们国内有些单位条件比较好的，每一年都要做个体检，有时候常规给你做个心电图，心电图上也没有什么，只有很轻微的缺血的表现，心肌缺血。所以他就说，哎呀，心肌缺血可能我年纪大了，我都五十多了，有点缺血也可能正常的哦，他都忽视了。其实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是进一步的做运动实验，或者做进一步的检查，有时候就能够确诊。这就是什么呢？这一类的人，他不明显的，他不知情的，我们叫做隐性冠心病，也可以叫无症状或者症状很轻的冠心病。他一旦有时候出现，同样可以引起急性的发作，引起心源性猝死。对这些人，在哪些中间最多呢？我们也给大家画一个界限。往往如果有了基础疾病的这类的朋友，你要注意你的是不是那种无症状或者这种隐形冠心病，比如体格特别大、特别超重，属于肥胖的人群，不管是男性或者女性，也要注意。你如果有了点这种轻微的不舒服，及时要确诊，这样你心里有个预备，你随时带一个救心活，那对你的生命就加一个保障。另外，长期的高血压的朋友，常年的高脂血症的朋友，糖尿病多年的人群，这些人都属于重点的，应该要预防是否合并这种无症状冠心病的范畴。作为这类的问题，最主要就是要及时的早期给予解决，早期给予确诊，这是对你的一个忠告。但是对于这些人，他平时生活中间有没有一些感觉呢？有。比如这类的朋友，他往往经常觉得乏力累，干一点活的话就感觉到自己都承受不了，这就叫气虚易劳。有的呢还可能出现这个脉搏啊跳得时快时慢、时强时弱，这类的也是一个常见的问题。而且更主要的话，这类的朋友呢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他往往跟同类的人比起来，他整个的心脏的功能呢，他自己感觉到不如人。比如我们都一样出去玩，人家爬一个小山坡五分钟上去了，他可能一刻钟都爬起来很吃力。平时在家里有时候超吃一顿饭他都觉得很累，这类的情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早的做相应的检查。那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心脏的这种功能呢？其实心脏的功能现代西医是怎么称心功，如果你心功不好，最后引起心力衰竭，那祖国医学是怎么认为的？祖国医学认为这是心阳的不足。心阳，阳就是阴阳的阳，为什么要说是心阳的不足呢？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中医认为啊，阳主动，阴主静，阳能够很好的支持我们人体，而阴呢可以化身着足够的这种能量，有了这种阴化身为的能量，阳就可以更好的进行各种各样的能量的使用和操作。你心脏就是这样的嘛，要一下一下的用力的收缩，收缩干嘛呀？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的循环，促进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正常的一个呵护。所以心阳不足哈，就要 好好的进行对心阳的一种补充。你看得冠心病的人经常都觉得后背有些怕冷，后背凉，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阳中间它转而向后，我们背属阳，前我们所谓的前胸啊属阴。如果你心阴不够，心阳也不能够很好的生发的话，就会出现背部的寒凉。那也就是说一定要很好的补益心阳才行。有的人说心阳要从哪儿来呢？这就要让大家了解，心阳从我们人体阴阳的总根而来。人体阴阳的总根在哪儿呢？在肾。《黄帝内经》这本古老的医书告诉我们，肾为阴阳之总根。也就是说肾呢、是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各种各样的正能量、总的能量物质的储藏、管理、支配的地点，这就奠定了肾为五脏之根，而且肾为先天之本。这两点的话就决定，你看有些人同样的年龄，他心脏功能比其他同样年龄的人好，这是什么呢？他先天好啊。还有什么呢？肾为五脏之根，他虽然先天不是很足，但是他的肾很好的进行了调理、呵护和保健，所以他也能够使先天的不足通过后天的得到补益。也就是说，只有有了足够的肾阳，才能够化身为我们心脏的心阳。因此你理清楚了那个关系，我就懂得单纯的对冠心病只是强心，那是无效的。你一定要很好的从解决好生命之根、阴阳总根的肾上做起。那肾阳中间又是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代表的肾阳呢？就是肾动力。肾动力由肾阴所产生，肾阴是什么？就是肾活力因子，这是一种物质基础。有了足够的肾活力因子，它就能够化身为源源不断的肾阳。什么东西能够最好的提供它呢？我多次给大家介绍，北极的这种珍品海狗鞭是一个非常好的肾中阴阳的总的载体。海狗鞭中间有一百倍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力因子，就能够产生更足够的肾阳，肾阳就可以化身为更好的心阳。所以冠心病的预防啊，还得从补肾做起，同时呢它能够很好的滋补肾阴。海狗鞭中间有20倍于牛肉的血红蛋白，这就是直接补益我们肾阴的精微物质。同时呢，如果再能够很好的加上参呢、除啊，就是白除，还有芪啊、黄芪啊，这些东西就更好能够益气，既补肾气又养心气，从而达到对冠心病，尤其是这种隐匿性冠心病，不为大家所重视和发现的中老年中间常见的冠心病的话，做到一个针对性的一种补充、预防和保健。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一个小话题是妇女盆腔的疾病。慢性盆腔的疼痛通常是指啊，盆腔疼痛的时间要大于5-6个月，疼痛时间和程度没有什么规律。慢性盆腔的 疼啊，是女性常见的一个疾病，发病率呢，尤其是在更年期的时候啊，会占到发病率 20%-30%。老年女性由于身体的机能下降，就更容易啊出现了一些变化，引发盆腔的疼痛。原因主要以慢性盆腔炎、盆腔淤血综合症、子宫内膜移位症、子宫切除术、盆腔粘连、盆底松弛，还有呢内分泌激素失调，都可以引起啊这个咱们呢这个女性的这个小腹部啊出现疼痛。第一，慢性盆腔炎是由女性上生殖道出现炎症引起一组的疾病，包括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输卵管卵巢囊肿和盆腔腹膜炎。慢性盆腔炎主要的症状有持续性的腰底部疼痛、坠疼、隐疼，而且呢多数是以疼痛为主要表现的，可以呢占到 90% 以上。这是由于啊盆腔器官呢都是由我们内脏神经支配的，疼痛的感觉定位啊不准确，而炎症呢本身往往啊并不局限于某个这个盆腔的这个器官，能够导致慢性盆腔炎的因素包括外界的病原体、阴道内的菌群，这些疼痛严重的程度也随着个人身体的状况可轻可重，时久久了可出现了精神萎靡啊、乏力啊、失眠了、食欲差呀这些症状。那除了这个慢性盆腔炎，还有盆腔淤血综合症，又称卵巢静脉综合症，是引起妇科盆腔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任何能够导致盆腔静脉血液流出不畅或者受阻的因素都可以引起啊盆腔静脉的淤血。女性盆腔静脉侧支循环呢比较丰富，网络呢更为密集，而且呢由于盆腔的静脉比较薄弱，没有静脉瓣，无法呢阻断静脉的血液的回流，导致呢盆腔内啊淤血，从而引起慢性盆腔的疼痛。第三，子宫内膜移位症，子宫内膜组织生长在宫腔的这个壁表面以外的地方，就容易啊引起啊这个变化了，称为子宫内膜移位症。如果子宫内膜组织生长生长到了盆腔，就会引起慢性盆腔的疼痛，表现为下腹部和腰底部的疼痛，而且有呕吐、肛门坠胀、大便困难这些症状。另外第四，还有子宫切除术，子宫上附件切除术以后的患者，在这个手术以后会出现慢性的疼痛，疼痛发生的机制啊比较复杂，子宫切除术啊会影响到卵巢的血液的循环，导致周围的组织粘连、淤血、充血，都可以引起慢性淤血这个盆腔的疼痛。第五是盆腔粘连，指盆腔内的组织器官呢，比如像子宫啊、输卵管啊、卵巢啊这些器官呢，由于感染了细菌或者呢病毒以后，使得组织这个器官发生了炎性的变化，常见的有子宫输卵管炎、卵巢炎，导致组织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多，引起下腹部坠疼、疼痛，腰底部呢酸疼。当然第六个还有呢盆腔松弛，包括膀胱啊膨出、直脏啊膨出、子宫呢后缺、子宫啊后倾脱垂，这个呢是由于盆底松弛导致呢盆腔内神经啊受到牵连而引起疼痛。最后还有一个是激素失调，那当然了，尤其是这个更年期的妇女的话，她那内分泌系统、雌激素、孕激素呢这个激素失调， 由于雌激素过剩，孕酮缺乏，均可导致盆腔内的疼痛。主要是雌激素过剩引起啊，腹腔内组织水肿、肿胀，压迫了相应的神经而引起疼痛。所以说，看着表面好像这个咱们妇女的这个盆腔的疾病啊，这就疾病吧，可是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方面，当然炎症是一个方面。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是可以啊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的，可以使得我们呢人体本身应该具备的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实啊能够处在一个正常发挥作用的状态。灵芝对于我们免疫系统的调节还是啊这个方面是对于我们人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免疫防御起什么作用？清除病原、微生物以及其他的一些抗原，那当然还中间包括呢这个病毒的。免疫防御重要，免疫稳定呢也重要，它是清除损伤的细胞或者衰老的细胞，发挥免疫调节的一个作用，使得我们免疫系统的功能正常的发挥作用，免疫稳定。免疫坚实呢，它又可以呢清除我们体内的突变的奇变的一些啊细胞，清除啊被病毒感染的一些靶细胞。这样的话呢，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实功能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那对于我们体内的各个组织器官呢出现了一些炎症、慢性炎症、防治炎症的这个炎症、防治感染呢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的。免疫系统咱们有免疫器官和组织，有中枢免疫器官，中枢免疫器官呢是淋巴细胞发生分化成熟的场所，包括骨髓和胸腺。那么骨髓呢各类的免疫细胞啊的发源地，B淋巴细胞分化成熟的场所，再次呢这个体液免疫应答发生的一个场所，这是骨髓。胸腺呢是 T 淋巴细胞分化成熟的场所，提供 T 细胞发育的微环境，促进 T 细胞的分化的场所。咱们当然还有外周的免疫器官，有淋巴结，有脾脏，有黏膜相关的淋巴组织，咱们还有免疫细胞，咱们还有呢这个免疫分子等等，体内总共的免疫系统都是为了我们维持我们正常的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保护您的健康。也就是说刚才谈到的，使得我们自己体内的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持正常的起作用。那当然呢，咱们妇科的话，尤其更年期的时候啊，就是说各种的原因造成我们出现了这个盆腔那儿有一些疾病，尤其是炎症啊，尤其是促使我们的附近的一些组织器官的水肿啊、充血啊、压迫了神经啊，还有呢，因为更年期的时候啊，会出现了内分泌系统的功能失调、激素的失调，那都容易造成呢这个妇科的一些疾病。灵芝可以促使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处在正常的情况下头，来改善由于我们人体啊年龄增强了造成的免疫系统功能的衰退。免疫系统功能衰退实际上表现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衰老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在免疫器官中间，胸腺是最早出现衰退的。往往我们在40多岁、50多岁，你是照 X 光片子的时候啊，可能那时候已经看不见，在片子上看不见你的胸腺了。 为什么？就是衰退了，它萎缩的很小很小。实际上呢，从青春期开始啊，这个胸腺呢就是出现进行性的退化，受到胸腺控制的 T 细胞的功能以及产生的细胞因子的能力啊，都可以伴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这是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另外还受骨髓的调控的因素， B 细胞的功能以及呢封闭免疫球蛋白的能力啊，也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在下降。这些变化导致我们人体啊对外来的抗原的免疫功能呢就减弱，对突变的抗原的监视功能啊也降低，所以老年人呢容易出现了感染性的疾病，免疫缺陷呢，甚至有些细胞病变呢，都容易发生。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衰退的另外一个特征是识别异基的能力降低，对于一些啊这个自体的成分的反应性异常的增高，这最后结果是造成什么？产生了多种自身的抗体，而且呢容易产生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所以老年人会产生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这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花样很多了，当然最普通的就是什么过敏性的那些疾病。所以说呢，科学实验证明衰老所造成的免疫系统的功能衰退是可以延缓的，也可以部分的恢复的。在防治免疫系统功能衰退的很多的措施中间，扶正固本的这个灵芝可以起到啊证明这个灵芝是有效的，也就是说灵芝可以维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监视的功能，保护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功能处在正常的状况下。那这对于我们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啊、感染啊这些疾病啊，咱们就能够控制住。所以说妇科呀，这个盆腔出现了一些疼痛，要是您的免疫系统功能是正常，那咱们就可以减少发生，省得它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在更年期时候呢，其他的一些更年期的综合症的这个症状呢也可以减轻。所以说这个免疫系统功能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免疫系统功能能够维持正常，这对于维持我们人体的正常的内环境的平衡，维持我们正常的代谢平衡，包括能量代谢啊、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啊，都是起作用。你免疫系统功能正常，影响到我们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整个人体内环境平衡，咱们就减少疾病。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他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